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我是窦文涛，还有徐子东和梁文道。啊，你听我这声音都哑了啊！昨天呢一夜没睡好，就睡觉太晚了。本来昨天应该准备这个咱们这锵锵三人行节目，这一晚上我是什么别的事儿都没干。你知道我干什么了吗？我昨天晚上帮助我的朋友找他老婆来着。 啊？ 我这朋友、啊、 老婆跑了。 就是，哎，我他是出差在外， 那朋友的老婆关你什么事嘛？ 很关我的事儿啊、哦！ 他来，他来找你找他老婆了，你好朋友啊，这真是、哎、照顾人家老婆，这真是、哎、 真是 我要跟你们 这个， 我要跟你们， 可 最后也没找着啊，那能怎么？ 也没照顾到， 没照顾好。 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说这个要给 照顾人家 要给某些不负责任的这个女士啊，这个提个醒。 哦， 你我觉得，哎呦，昨天晚上真是吓坏了。你知道，就是我这个朋友呢，他出差在外， 嗯， 24小时没有跟他这个女朋友，这比如说老婆了，实际就是同居的女朋友、 啊， 没有跟他这个女朋友通电话。 嗯， 他女朋友是个特别老实的人，平常很少出门的。 嗯 啊，那么这个事情的恐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嗯、是从这个昨天下午大概7、8点钟的时候，他女朋友的一个女朋友给我这个男朋友打电话。 嗯。 说哎，怎么回事啊？我打了一天电话也没找到你朋友啊！这个，而且我怎么每次打电话都听到一群四川人在说话 啊？ 他在另一个城市啊， 嗯， 他就在深圳举目无亲呐、啊， 嗯， 就打电话给我，因为我认识嘛。他说你帮我找找这是怎么回事？给他家里打电话，家里一直就没人接，然后到我在打的时候，手机就一直是这个。 对对对对对，你男朋友的女朋友的女朋友给你打电话， 不给他打电话， 给那个你的男朋友打电话， 然后那个男朋友在找你， 就好比是说你太太的女朋友啊，他想找你太太，但是老打你太太电话，打了一天，老是听到没打通就罢了，怎么这个电话一通就是一群四川人在说话？ 四川饭店吃饭吧。 不是不像，然后呢他就特紧张，就说哎呦你找找，因为一直打电话都打不通，去哪儿了呢？哎呦，然后我昨天这一晚上就从这个傍晚时分就开始问所有他认识的人， 是你的男朋友托你来打听？ 对对，就我跟他们都很熟了，就问所有相关的人，谁都说没见过他，昨天在一起，今天没见过，没通过电话，就是说这一天他没有跟他任何人通过电话。 嗯， 那么去哪儿了？这个人去哪？我们回头就唯一的线索就是问最初打电话的女朋友。我说什么四川人在说话呀？他说好像是一打电话呀，就好。他说我感觉像是这个手机啊放在另一个房子里，远远的听见另一个房子一堆四川人。 就那个电话是接通了，其实 接通了。但而且那个特别奇怪，每次他听这个四川人老在说一句话，就说你干不干？你不干就算了。 他那个 你敢不敢？你不敢就耍了。 他 是 他朋友在电话里讲什么的？ 没有他朋友的声音、 哦、没有 啊，没有他朋友的声音。哦、哎呦，这一下就恐惧啊、 哎！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玩意儿到晚上12点嘛，到晚上12点他要回不来，就只有报警。但是你说报警，那公安局又能怎么办呢？完全毫无线索呀！ 上他家去拍门了，拍门进去看， 没有嘛，都没有嘛。我就跟你说，反正就是如是三番，找的我这腿都跑细了。哎，到最后。”证明虚惊一场。原来呢他仅仅是忘了带手机，他跟一个女朋友去吃晚饭啊，大概吃完了又去玩 了，吃了24小时， 不是去了，不是白天嘛、 哦、 白天他可能是不是也没开手机还是怎么回事、哦、就手机他就忘了带手机、 嗯、 就出去了、 嗯、 就跟他这朋友一直吃到这么晚。哎呦，找了这一圈，然后你知道吧，就所有的你回头都得找过的朋友，你都得给人打电话、哎、找着了。其实是这么个事情， 都是手机惹的祸。以前没手机这算什么嘛，分开3个月也没事嘛。现在有了手机就跟一根链条一样的，差一点点时间就烦死了。 哎呀，串线了。我最后琢磨清楚了，他这个电话一打，为什么老是那帮四川人在说话、 啊、 经常我们遇到你关了手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啪就串线了，不知道是听到哪的在说话，最后证明是这个原因。但是 还没听到华航呼叫还算好。 对，我说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紧张，而且搞得昨天我也特别恐惧，因为我不是老觉得最近这个时候不对吗？你看， 是 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老出事儿。你看就在几个月前，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的侄子给绑架嘛， 嗯，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人家勒索66000嘛，说66大顺，66，为了66000就可以绑架一个孩子，就那些打工仔，你知道吗？就那些犯罪分子的打工仔。然后呢，咱们这个海若也出事儿了，是吧？我今天这家伙一看报纸，什么杭州动物园的黑熊把养了他7年的饲养员给咬死了，那山西的煤矿现在还埋着21个工人，好像是， 好像是2个礼拜里之间有将近10个小煤矿倒塌，死了很多人。 这飞机噼里啪啦往下边掉，我是说好多这个 噼里啪啦往下， 这是好多女孩子啊，她特别不懂事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就觉得你说这个手机没用处，手机很有用处，对不对？就是说你去哪儿，你得发个信息，你得告诉家人，这一点特别重要。你得，因为你想，这人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完全你没有证据说明明天你不会就失踪了，你明天你不会就死了，你得为你的家人着想啊。你突然不见了，你哪怕是留个信息，你说我去哪哪哪了，我们去报案都有一个线索可以顺藤摸瓜去找你，你什么都不说。那当时这个女孩说我忘带手机了，后来我一想，哎，我也懒得上去拿了，就算了。可是你一点都没想到这家里人着急啊，哎，能着急到什么程度？而且你知道有些情况下，就是女人，我觉得我最不能原谅女人的一点就是这种歇斯底里。歇斯底里到什么呢？就大小事情分不清楚。你看啊，我跟你吵了架啊，很多女孩就说啊，我走了，夺门而出。是，但是你要清楚，你们这是一个吵架，这是个人民内部矛盾，对吗？你一下子走了， 夫妻内部矛盾， 对，你至少得告他一声，你说我今天晚上不在这儿住了，我跟我哪个朋友一起住去，或者怎么着，你总要有个去向。 他告诉你就不急了嘛，他走就是让你急嘛， 啊， 这个效果就不存在了。 对，啊， 但是这个 不理解这个思维作用， 这社会太不安全了。我想起来啊，哎，我平常我这个人都是这个什么嘛，怜香惜玉，哎，我脾气很好的嘛，我从来不打女人的。嗯，我就但是我自己挺后悔的一件事，我就大概22、23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交往过一个女朋友，我就一直记得。但是当时我跟你说，完全是怒不可遏，就是在街上吵架。吵了架之后，我再往前面这么走嘛，他砰，我一扭头消失了，没了，肯定就是女孩子经常嘛，一置气跑了。哎呦，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1点钟，你说说，我就找啊，这个心里，咱们想象力有丰富，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了，把他所有可能去的地方我都问过了，都找到了，哪儿也找不到他，哪儿也找不到他，最后。晃了这么一圈，到凌晨1点，我拖着这个疲惫的身体回到屋里，一开门，他回来了。你知道，当时我就是一脚啊，我就把他从门口踹到床上去了，就完全的，你知道，就是说，他要真是遭了什么灾，把他救出来，你会有那个亲情、热情拥抱，对不对？完好无损，就在图书馆泡了半天，又跑到什么咖啡馆泡了半天，就这么回来。你说就我就觉得这是这个女孩子太不懂事儿。现在这个社会绑架的什么的， 他没打电话告你虐待朋友。 哎呦，就是 他也没去什么不安全的地方啊。 对啊， 他也去图书馆。 他的目的就是气气你嘛。 对啊， 不是你的 目的都达到了。 如果24小时失踪了找不到，你会怎么样？ 那我会当然会着急。不过我想可能在的地方不一样，在香港的话，我倒还不见得会着急的太过分。而且我总觉得他们有自己处理自己的生活的方法跟能力，我想应该还不至于太危险。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我太觉得社会太不安全了。 是吗？ 我今年以来，我的这个朋友老是出事儿的，出车祸的，还跟你没觉得整个世界不安全吗？那而且你尤其你是这个四川人。说你干不干？不干就算了。这跟 四川人怎么关系？你别扯上省级问题，好不好？哎， 我跟你说，还有一天， 因为很多 待会儿还是河南人， 有个打 是啊，现在河南人惹了谁了？ 有个打工妹口音的人在我手机里留言，以后一直就不停的给我打电话，就说什么啊？说啊，你是窦文涛吗？我是你表姐给你请的女佣啊，请你跟我联系啊，就老给我打这个电话。哎呦，我后来跟他说过一次话，我说对不起，我没表姐，我说这是私人电话，你不要再打了。然后他还是不停的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呢？你在明处，他在暗处。 我收到过电话，接起来以后哈，就嘟嘟嘟就没有声音。然后我就去查来电显示哈，隔了5分钟又来个电话，结果妙了，他跟来电显示是前面7位数是一样的， 就最后一位数是不一样的，明白？比方说27685421 268542，隔五分钟给你打一个，隔五分钟给你打一个，然后他一不打了以后，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才好了。 你就等， 我就在那里等啊，过了五分钟还不来，我就在那里等啊，我就想这算什么回事？好了，香港电话公司有你，我说我这个事情该怎么办？打过去，他说你可以有个办法，你可以有我们有个服务，你可以有具体的几个号码，你可以不让他打进来，不过你得每个月花一点钱。 对， 他看到多少号码， 对， 我只得去花那个钱去取消他。后来我忘了取消他，后来也没有了。不过我只是觉得那个等的时候，那真是很可怕。比来了电话还可怕。 哎，我的意思啊，是这个奉劝你们，还有咱们这个观众，一定要有一个报平安的概念。现在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以为这个社会很安全，大家出门了。我觉得就是这，我不上次讲过我一个朋友，他这个我觉得他特别有道理，就是我哪怕是骗我的老婆，我也一定不能骗他航班，不能骗他我所去的地方，我一定要。 你只骗他就去了以后做什么 啊？去了，我比如说我可能是会偷 我是去开会的， 对，我可能去偷情，你可以说你去开会，但是你去哪儿，你坐哪个航班，这个千万不要骗家里人， 基本原则， 或者至少这个世界上得有一个朋友知道你是行踪如何，这样你得想想为亲人抓，你死了没关系，他们这家伙急着急啊， 就是因为你死了有关系，所以他们才着急。机场啊，到了以后通常会写一条，欢迎你来什么城市，对不对？我看到有一个机场，忘了哪个机场，写一句写得非常好，你一下飞机他就有一条，记得给你家人报个平安。 对对对，我 一出机场就是这一条。 我昨天晚上找着他老婆的时候，我就跟他老婆这个约法三章，我说你啊，这个出门这包里一定得把我的这个名字和电话放在你的包里，免得我说你要出了车祸怎么办呢？完全不知道你在哪个医院。 你这样的朋友的老婆有多少？有多少人是你这样要需要这样担责任的？ 有的人好几个了。我们先去一下广告。这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就说这个社会啊真的是很不安全，现在闹不清是什么什么末世，还是照玛雅人的预言2012年世界灭亡了嘛。你看最近就噼里啪啦 十年嘛， 这飞机就往下掉，尤其是这个华航，哎呦，我觉得这估计200多人全死了。你知道我最大的感触啊，我已经不关心这个出事原因了，今天我一看这个报纸啊，澎湖海岸，你想象这个场景，几百人排着海边向海边给亲人招魂呢，报纸上说哭声震天呢，把这个记者在旁边看着都边流眼泪边做记录啊，好多人就完全都是爸爸妈妈你回来吧，还有一个女的呀根本拒绝相信她亲人死了，说我不招魂，她没死，有的人就要把那个就是这个政府部门贴的那个认尸的那个照片要撕下来，说她没死，她还活着呢。有个老太太说自己的丈夫，说算命的说他能活说自己的孩子，说算命的他能活53呢，可是他今年才35啊。哎呦，这个还有，你看一对双胞胎，我就觉得看着让人心酸呢。一对双胞胎跟人们聊天还笑哈哈的，大人在那哭，这双胞胎说什么呢？说爸爸掉海里了，不用怕，他自己那个背个游泳圈就能游回家。哎呀，你说旁边人听着多难过，所以我今天专门选了几个这个照片，我们来感受一下这种。啊，这是在澎湖海岸，你看抱着这个亲人的这个遗像啊，这是旁边有这个道士啊，哎，咱们再看下一幅， 他佛道一起出动。 好，你看。这种记者抓拍到的这种镜头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比比皆是。而且呢，我们都有这个活动的图像，待会儿还有一段这个录像给大家看看。我就感觉到这种生离死别的这种悲痛哈。哎，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片段。 阿弥陀佛，三大帝，随着妈妈的念佛声，全是妈妈。 我问你外婆，我不要给你。 茫大海，拿着挚爱亲人的衣物，华航 CI611 失事班机旅客家属声声呼唤，只为了亲人能够听到，不管生死都要尽快回到家人身边。这是华航在26号下午安排失事旅客家属进行的招魂仪式，家属在海边喊着家人的名字，而事实上这群家属对之前只能在接待中心空等却不能有任何作为十分愤怒，对着台湾行政院长尤锡坤这群家属的不满爆发了。 对于行政院部门的就业方式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抱怨，可是对于华航他直接的这个以为他这边没有什么人什么，我们家属其实对华航的抱怨其实是最大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华航在干什么嘛。 而漫长的一天除了等待还是等待，虽然再多的安慰也不能压抑住内心的悲伤，不过这些家属还是强忍住他们的难过，希望借由华航所公布的尸体的特征来指认他们的家属，让他们能够见到最后一面。目前到现场的家属已经完成抽血手续，可以和无法辨认的罹难者尸体进行 DNA 比对，而九位大陆籍旅客的家属在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的协调下，可以持身份证明和亲属证明透过香港中华旅行社到达台湾的澎湖进行后续的相关手续。方威是荣丽珍澎湖报道。 我这个事一出来那天下午那个我还在办别的事，其实我就有点紧张，我就好像上回自从海若那个事出来之后这回不晓得为什么就有点特别敏感，就有点紧张有没有自己认识的人。 嗯， 因为正好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到了台湾，我又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他要来香港了，来了之后就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就变得很紧张，然后就以前我也没有这个劲，但就马上就想找个电视来看看有没有名单再公布出来，然后想打电话去问，那肯定看不到自己朋友的名字之后才稍微宽心了一点。 有个叫张志平的人，他呢每个星期六都固定的坐这个航班，先到香港然后去东莞上班，广东东莞上班，就因为个牙疼，那天牙疼去看牙医，牙医说你休息一天，于是他就休息一天，就错过了他每一个星期六就是坐出事的这个航班。但是出事的这个航班上有一个死者就叫张志平 啊， 所以呢这一公布哗哗哗，这个海内外各地朋友都打电话，哎你怎么听听你还活着吗，就是等到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妻子已经哭昏在地上了，你说这是逃过一劫啊。 居然和那个名字还是 名字相同啊，不是他。 你如果这个照是你比如说讲点迷信了或什么的话，这个就很悬了。这就等于是因为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就是 怎么讲， 有人说有一些在意外里面会出现同名的人 啊。对啊， 有一个讲法一个很悬就有点迷信的说法，就是说那个人其实是替了你了。你没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就是 替了你的命， 替了你的命了。就是有一回出了一个汽车意外，汽车上面有个人死了，然后那个人的名字跟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爸爸是同名的。 嗯、哼哼， 然后但是呢，那个是一个一个公共汽车，本来也是我那个同学的爸爸每天上班都坐的，他那天也就是没坐。但后来上呢，知道上的有个人是同名的，那后来他们还要特别去找道士啊或什么的去给他安排做超度什么，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讲法。 还有我还看过个电影，后来这个人就去找那个死者的家属去照顾他， 嗯哼， 他就觉得他有一个责任，好像这个人是为了他。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我看台湾的那个电视，还有一些情况是延迟了赶上的。原来他本来应该前一天走的， 对， 因为家里的一点琐事就赶上了。 对， 有的人是几家结伴去旅行一个什么事情，你每一次这种灾难，你灾难片拍出来的时候是事后回顾，会拍他们一对一对人怎么登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他们恰恰都凑到这一点上去，恰恰一起去参加这么一个大的葬礼，而他们事先都是买票计划去的。你有时候觉得真是这个人生真是荒大， 这就是机遇 极了。 所以还是我英明，你知道我有的时候这个坐飞机迟到了，哎，人家这个机场的人员还认识咱们，人家特别好，说窦先生你要上吗？你要上我们可以带你上。这个时候每次我都不上， 当然后来这飞机也没出事儿。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总是觉得像这样的事情，与其说像你那么英明的去选择，比如说每一回这个要迟到了什么，那班机就干脆 不上 啊。 嗯， 我倒觉得不如还是过自己日常的生活，不要被这种想法影响，因为要来的事情总是要来，而且它是怎么样的来法你也不知道，倒不如自己平常做好个心理准备，就是上回我们讲你随时有一个可能会遇到意外的准备。 对， 这个准备有的东西就像你说的，放张小纸条在钱包里面，说明自己是谁，然后我住什么地方，我遇了什么事儿，你可以联络谁。 对，血型啊，妻子啊，情妇啊，什么全得写上去。 情妇就不必了，是吧？ 哎，真的，你知道我们凤凰卫视就很考虑到我出事儿 啊。我跟公司签的合约里啊， 问你情妇是谁了？ 不是，我跟公司签的合约里专门你得留，就是所以人香港公司就是这样，就是说如你发生意外事故。公司可以通知你哪个家人，每年你都要改的，如果要改你随时通知人事部，你要改就是他出事你必须有个人可以找。 我们呢，比方说离开香港去别的地方，有时候是周末，我就问学校，我说我要不要请假，他说你其实可以不请假，但是你请个假的有个好处，就是你请了假以后呢，就如果出什么意外，他们就按照合同赔你36个月的工资，就是会有一大笔钱赔给你，要是你没有请假，没有这个手续 就没有了， 那到时候就没有这个了。就是说他们，不过我这两天我真是有点悬，我后天就要坐飞机，我这次那个事情， 哎呦，别坐了， 我这次事情发生以后，我心里蹦蹦跳啊。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蹦蹦跳， 心里都不舒服不踏实，那还不如 就我建议现在咱们全世界人民不如一起罢坐飞机得了，就把这事儿废了吧。 马上我们就会接到航空公司的这个投诉电话。 讲起航空公司啊，你知道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是前天嘛？前天我们正好学校一桌人在吃饭，我们校长什么都在，结果大家就由这个新闻就谈到了所有的航空公司，大家就开始议论各种各样的航空公司，结果呢把每个航空公司的这个英文的缩写啊，大家就把它串成一句话，结果很多这个原来他们都每个人心里都有黑名单的，原来他们知道他们心中都有个黑名单， 谁都有，就是谁谁谁不能搭飞机。 我们不去讲他这个真的名字，这个否则不好，但是他串出来的内容很好笑，有的串出来就是说某家航空公司是永远迟到的，有的是常常取消的，最好玩的有一家航空公司，它的英文名串出来是我可能会到岛。 哎，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建议大家的，现在反正飞机也老出事儿，你赶上也不可避免，对吧？实在就知道不行了，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法门啊，这个就是不管你信不信了，念南无阿弥陀佛，你保证你在临死之前最后一个念头，最后一个意念是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哎，你这一死，曾。哈家西方极乐世界到了，当然你要不信，不是你要不信 佛，这个时候啊，你要三种语言别搞错了，你一边阿门一下，那你就去了耶路撒冷了， 对对 对， 你的阿弥陀佛一下你就去了印度， 对呀、啊，就是这样， 你阿拉一下你就去了这个 麦加了， 最后你再选择去哪， 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信上帝的话，那么你就想我这个升天国，你保证你最后一个念头你有这个愿，哎。你就去了， 我们一念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就见马克思去了。 对 对对， 哎，反正这个东西， 这个 信不信，就是信不信是由你。但是我觉得到了那个时候，你闲着也是闲着，没别的事儿可以干。你要觉得这建议好，咱就喳喳那马尾巴，咣一撞，你到那边哈，阿弥陀佛了。 哎，那我你念一句，再见啦，我的女人们。 这去了那就都是男人了。 哎，咱们这下集可以说说，我觉得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好像到 不了极乐世界是吧， 不太吸引我的注意力，只有男的没女的 是吧，所以说如果我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的话，我一直也很